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家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方大同，叫做爱爱爱。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呢，设定以 Soul 和 R&B 的曲风为主，方大同一手包办了所有歌曲的作曲和编曲制作以及和声部分。专辑封面呢，则是邀请了林夕、周耀辉和方大同共同制作的，一起来听到方大同带来爱。 记载第一个桃花醉，谁在那里点燃第一支紫云彩？我在这里见怪不怪，见过电影里的人家的海，很想去看看，穿过人家的爱，很想找爱。你哭起来，我笑起来。为了爱，爱，爱，有一天翻开辞海，想碰到爱，打不开，说不白，还是更伤害。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爱不够醉。下来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，有一天翻开辞海，想碰到爱，打不开，数不白，还是更伤害。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。我爱不够再，也不知那天那里的尘埃，来不及。 Yeah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I'm just going back to my bed and die. Good. 生活之所以耀眼，是因为磨难与辉煌会同时出现。别畏惧暂时的困顿，即使无人鼓掌，也要全情投入，优雅坚持。请相信，不管多险峻的高山，总会给勇敢的人留一条攀登的路。只要你肯迈步，路就会在你脚下延伸。 所有的呼吸

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叫做《再爱我吧》，来自《最真的梦》这张专辑。这张专辑呢，歌词统一在爱情和梦想的描绘，并以夜的意境衬托起来。爱情和梦有着相同的特色，可以实现的却又是虚幻的。一起来听到《再爱我吧》。 你对我已疲倦了吗？为什么你不说话？用你最初的回答，再爱我吧。没有我，你怕不怕？孤独的黑夜向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陪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还是你的悠悠、哦哦、陪你听珍惜你和我，你不能就此离去，难道你不觉得真的可惜？再爱我吧，再爱我吧，让我们拥抱你一下，再爱我吧，再爱我吧，请给我你的回答。 Going out with a plus one. I'm done, falling off the brink of the light.

住的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离，逃离的名字叫做酒，酒的名字叫做生，男人的名字叫做男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酒，酒的名字叫做生。 是我的依赖。 寂寞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。 少有机会见到那个女人，她是那种让人一眼难忘的人，长长的头发紧贴到稀薄的双唇，怎么有人美得如此不沾风尘。见我和他错身在走道，他低着头快步地移动双脚，他也让我联想到一只小鸟，终生被囚禁在一座监牢，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，偶尔也会听见有等地球的一种歌声，用一种很轻的渴望反复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了你而来，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老，今夜的你应该迷路了，人能了，情能了。和他说话的人，这也成为大楼里的八卦新闻，听说那男人有家室出身是豪门，他的身份则是做他背后的女人，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太伤人，又为何要甘心地将自己绑困，不管情绪缠绕难以放手，让多少有情人都为爱消沉，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，偶尔也会听见有点地球的一阵歌声，用一种很轻的渴望反复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。

使这个世界灿烂的不是阳光，而是你的微笑。该明白的明白，该装傻的装傻。很多的事情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必要的就不要说出来，能帮就帮，不要把人逼绝，记得给人留条后路。 你的奢侈，你的梦，你的豪杰，你的狗，我总忍不住徘徊的流，怕一些爱的我不走。 你的笑容，你的愁，你的心情，你的梦，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是你甘甜与苦。有你我变得贫穷，在人世中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好好爱我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